ChinesePod Fix. First, the vocab. Autism. 自闭症. Volunteer worker. 义工. To seal off. 封闭. Inflexible. 刻板. Outsider. 局外人. To interfere. 干预. Plastic, malleable. 可塑. To receive benefits. 受益匪浅. To know nothing at all. 一无所知. Let's try that faster. To know nothing at all. 一无所知. Volunteer worker. 义工. Plastic, malleable. 可塑. Outsider. 局外人. Autism. 自闭症. To interfere. 干预. Volunteer worker. 义工. Autism. 自闭症. To receive benefits. 受益匪浅. Volunteer worker. 义工. To know nothing at all. 一无所知. To seal off. 封闭. To receive benefits. 受益匪浅. To interfere. 干预. Inflexible. 刻板. Autism. 自闭症. Inflexible. 刻板. Autism. 自闭症. Inflexible. 刻板. Now try to use these words in context. 义工. 现在有很多明星投入到公益事业当中, 有的还定期做起了义工. 封闭. 你总是这样封闭自我, 不跟周围人接触, 怎么能交到朋友呢? 刻板. 一般来说, 人们很难改变别人对自己的刻板印象。 干预. 在市场经济下, 政府不应该过多的干预经济。 可塑. 他这么小就透露出非凡的创造才能, 一看就是个可塑之才。 受益匪浅. 谢谢专家的精彩分析, 我们这些后辈真是受益匪浅啊。 一无所知. 当问到推销员这种药有什么功效时, 推销员对此一无所知。 一无所知. 假如一个人对中国文化一无所知, 他怎么可能学好中文呢? 义工. 现在有很多明星投入到公益事业当中, 有的还定期做起了义工。 刻板. 一般来说, 人们很难改变别人对自己的刻板印象。 干预. 在市场经济下, 政府不应该过多的干预经济。 可塑. 他这么小就透露出非凡的创造才能, 一看就是个可塑之才。